最好，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，与我把一起爱的拥抱，校园的花草一同长高，开学第一刻用心起跑， 相同的阳光相同照耀，陪彼此鼓励上，总有烦恼，与伙伴一起爱的拥抱，校园的花草一同长高，开始第一个用心起跑，相同的阳光相同照耀，每一次鼓励温暖怀抱，相信你会成我的骄傲，开始第一个爱的铸造，相信你会成我的骄傲，开学第一个爱的铸造。 希望今天只